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112集，陈兴阳急道：“ 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都不知道到底源头在哪儿，和卖那个结婚证的确实有关系吧？我立刻举报那边。”“ 先别急，举报啊，肯定是要举报的。你既然只梦到那一处陵园，那结婚证呢？他们还是批发的啊，那不好说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，暂且还是不要打草惊蛇。”过后再处理吧。 就算他做梦和结婚证无关，这种行为也很是侮辱人且违反法律的。殷韶悄悄地看了一下貌似放弃发言的蓝河，说道：“ 这个我需要想一想啊。这样，你下午再过来我家吧。”“ 好的，谢谢殷先生。” 陈兴阳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：“ 对了，也麻烦您到下面。”报警啊，我听说您认识阴差的。 殷韶回答：“陈兴阳挂了视频，殷韶立刻转头：“ 你好，我想报警。” 蓝河翻开笔记本，有模有样的道：“ 我马上派辅警小宋出警，他已经迫不及待要主持正义了。” 宋福潭无语，摸了一下剑，确实有点按捺不住了。 你确实没有做过那样的梦吗？ 没有。 蓝河把胡七十九叫醒了，问他和白武有没有察觉到什么法术实施的痕迹。胡七十九睡眼惺忪地摇头。宋福谈道：“ 那目前不清楚作案者具体情况，受害者有多少，是否只针对了陈兴阳，可能需要保守一点。等对方再去找陈兴阳，我们将其一网打尽吧。” 殷韶心想，这保守吗？这是迫不及待要暴力执法了。 这样吧，我做个纸人代替陈兴阳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蓝河道。又到了他表演传统技能的时候了，到时以殷韶的名义问陈兴阳要头发和生辰八字就行，骗鬼。陈天记是开饭店的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刚大学毕业就意外车祸去世了。他和妻子悲痛不已，女儿生日去探望他时，在下葬的陵园就看到了售卖阴间结婚证的摊贩。当时妻子觉得新奇，还有卖这种东西的，就说咱们也买一张吧。女儿生前不是特喜欢看一部叫追的电影吗？这里好像就有卖那些明星的。陈天记觉得很搞笑，当着小贩们的面就道：“ 这玩意儿烧了有什么用啊，那还不如搭尸骨呢。但你女儿那脾气，相亲都不乐意，估计搭尸骨也不愿意。” 他虽然是开饭店的，但是祖父以前在京城吃阴间饭很出名，是专门撒纸钱的。那时候出殡还有人在前撒纸钱，标准是扔得高撒得广，祖父算是行业标杆了，这手艺还收了徒，到现在家里和一些吃阴间饭的还有来往。就这商贩里还有认识陈天记的。 陈哥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来看看我这个结婚证。 陈天记看了一眼，这个商贩叫善良，就他所知，善良父亲是个出马先生，后来过肩给了善良的哥哥。这个过肩和过户差不多意思，就是自己的出马仙缘转给家族内某人，一般是年纪大了退休过给后辈，也有夫妻之间过肩的。也就是说，善良属于竞争失败的那一个，没被长辈和仙家看上。说来也很无奈，善良的哥哥虽是邪骨头，也就是特质容易招阴，但自己反而不喜欢这行，是赶鸭子上架。善良挺向往，却当不上先生，和他哥闹翻后，自己平时在陵园里卖点东西，也算是吃上了死人饭。因此善良也和其他商贩有了区别，他家里就懂这个，虽未能过骨，陈天记也愿意过去看看。 怎么的， 你这个有什么特别啊？ 他怎么看这证和其他人的也差不多啊？善良说道：“ 哎，你看我这个啊，卖一张是要3800的啊，但和其他人那个就不一样了。您要是买了，我就包您女儿能和这个明星结婚。” 陈天骥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，善良笑嘻嘻的道：“ 我就知道你不信，你可以问问鞋木行的大刘。” 鞋木行就是卖棺材的，他说的这个大刘，陈天骥也认识，算是他祖父的徒孙，后来转去卖棺材了。他看善良言之凿凿，就忍不住给大刘打电话。大刘一听，立刻道：“ 哎，是真的，我给我舅公买了一张和女明星的，然后我和我家好几个亲戚都梦到了他和女明星结婚，后来他还托梦感谢我，说在下头倍儿有面子。” 陈天骥无语了，善良道：“ 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这3800可不止买一张纸，还包括这个婚礼费用呢。再往后你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来找我。” 陈天骥怪异的看着他：“ 你都能看事儿了，这有什么不能的？” 善良吊儿郎当的道：“ 我有我自己的机缘呢。” 等等，我觉得不太对啊。 陈天骥的老婆迷糊道：“ 那你这不是一证多卖吗？” 陈天骥倒是摇了摇头，他虽然不知道善良怎么办到的，但有点明白逻辑了。果然，善良夸张的道：“ 老大，3800你就想和明星真结婚呢？当然是走个一世圆梦而已啦。我收你3800，敢说帮你们搭尸骨，那我肯定是在骗人呢。” 陈天骥的老婆无语，他居然无言以对。陈天骥还真好奇了，大刘肯定是不会骗自己的，也不是真结婚，但女儿真的能收到吗？3800对他们来说是小钱，想想还没女儿买演唱会的门票贵。陈天骥说：“ 哎，那儿给我来张蓝盒的吧。”“ 蓝盒的不行。” 善良立刻道。“ 怎么就不行？他不是卖得很好吗？人家都能卖，就你不能卖。” 陈天骥的老婆道：“ 我女儿就喜欢看他演的追。”“ 你喜欢追，你买陈星阳啊，最近卖得很火，而且这个陈星阳才是主演，我都不带多收你钱呢。” 善良道：“如果说最近的榜一是蓝盒，陈星阳怎么也是榜二榜三了，对陈天骥夫妇来说都是明星，也没什么区别，那买就买吧。”于是购置了一张结婚证，按照善良说的烧了，并把女儿的生辰八字给了善良。“ 哎，对了，这个蓝盒到底为什么不能卖啊？” 陈天骥问道。“ 哎呀，我还没打通呢，现在是不能，以后兴许可以呢。” 善良笑嘻嘻的道。“开什么玩笑，这个蓝盒家隔壁就是英韶，还是妙感山的旅游宣传大使，怎么也不方便下手啊。做他的生意倒是想做，只是怎么也得等他不在家的时候呀。另有一些明星，或是自己也笃信仙佛，家里供了神像，或是阳气比较旺，比如一些打星，这些也都没法做生意。陈星阳如约去了英韶家，给了他自己的头发和生辰八字，英韶拿出了一片小小的纸人和一顶帽子给陈星阳。 喏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不要睡足，把这个纸人呢放在床上啊，自己去伺候睡，戴着帽子啊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你都不要理，知道不？” 这帽子正是蓝盒的官帽，戴上后陈星阳就相当于隐身了。至于纸人，这么短时间没法做上次窦春庭用的那种，比较粗糙，只糊了个平面的，但抵用一时应该是够。陈星阳回去后按英韶说的把纸人放在自己睡的位置，然后自己去客卧睡觉。前些天都是做梦，最恐怖的时候呢，其实是在陈星阳发现了现实和梦里一样，却没有实实在在清醒地见到鬼的时候。现在他的心情又紧张又有点激动，根本睡不着。今晚 会发生什么吗？在床上一直躺到午夜，有些犯困之时，陈兴阳听到了咚的一声，是窗外传来的，就好像什么东西碰到了玻璃。可是他家是16楼，来了，真的来了，居然真的有。陈兴阳想起英韶的话，却忍不住侧眼看了一下，从窗帘的缝隙中他看到了闪动的影子，一瞬间浑身如同坠入冰窖，冷汗齐下。陈兴阳一下腿软，全身僵直地闭上了眼。他们看不到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英先生说的，无论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理会，他再也不敢睁眼了。隔音的窗户明明听不到外头的声音，他却总觉得有若隐若现的诡异低语。窗外，蓝河说道：“吴熙仁，你小心点。”一下没刹住，撞人玻璃上可还行？胡79说道：“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陈兴阳睡得好好的呢，我们进去吧。” 英韶在楼下守着，他们则进去，躲在床底和衣柜里。其实陈兴阳也不一定每天都被拉去结婚，也不好说今天能不能等得到。反正蓝河在床底下躺好了，对胡79和白武道：“哎，你们俩上衣柜里去，待会儿看我脸色行事。”胡79说：“ 怎么看？” 蓝河无语，忘了戴着面罩的。蓝河若无其事地改口：“哎，看我脸色行事。”等了得有个把小时，没什么动静。蓝河觉得是不是今晚不开工，一转头越过宋福潭的身体，就看到窗外有一截腿，穿着红色的绸裤。再回过头，另一边也出现了绿色的裙子，脚跟微微离地，一看就不是人。 新郎官走了，又成亲去了。 飘忽的声音响起，从两个鬼的视角看去，床上躺着的正是陈兴阳，有点僵硬，但有些人魂魄离体本身就是浑浑噩噩，这样也利于他们成亲。二鬼一左一右将陈兴阳的替身扶了起来。吴79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动手了，把衣柜打开一条缝，蓝河也准备套他们的腿时，就听到这俩鬼和每个社畜一样肆无忌惮地吐槽老板：“ 哎呀，好累呀，到底还要干多久？ 活着干婚庆，死了还要继续干，干完了只分我们一点点吃的。 没办法呀，老大说这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先赚一波结婚的钱，打开了市场就好了，说不定回头还能赚这些明星的钱，日子好过起来，咱们就都跟着吃肉了。但是吧，我老觉得他好像是在忽悠咱。”“ 就是，他看起来就很小气的样子，听说我的棺材还是杉木的，还酸我。” 蓝河一压手，示意大家都先别动。这些明星听起来这是个团伙啊，什么幽冥婚庆公司吗？还不止搞了陈兴阳啊。他本来想就地制服，现在一想，反正是纸人，不如跟去看看能不能来个一网打尽。那俩鬼搀着纸人出去，蓝河他们等了会儿才出来，远远跟着一看，那俩鬼整体打扮极为艳俗，带着纸人上了一口纸马拉的车，他俩坐在前头赶车，纸人就倚在后头。二鬼十分放心的样子，头也没回。蓝河一行远远戳在后头。 这样跟着也挺累的，不如我们直接把他们殴打一顿，逼他们交代，带我们过去。 他们演技不一定过关吧，到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呢，万一有漏网之鱼。 蓝河无语，他隐隐感觉到被内涵了，但还真提醒了他，既然是个团伙，务必一网打尽了。蓝河说：“ 那我现在捎信给老白，让他伺机包围。” 阴司的企业文化再强也不行单打独斗，组队都不够有意思，群殴才是最棒的。 胡七十九嘻嘻笑道： 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这些鬼在京城干这种事儿，也是要副本的。 胡七十九才说完这句话，只见那俩鬼坐着的车在他们眼中已经成了一口棺材。他一愣， 果然有点能耐，还会幻术啊。 他刚才说要副板儿，板儿指的就是棺材板，就是说有必死的决心。当然放在鬼身上可能有那么点不太合适，只是被胡七十九无意中说破之后，加上功力不怎么样，也就现形了。现在看去，便是棺材上坐着花花绿绿的纸人，在黑色中格外诡异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